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五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港台电视31。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外面18度，相对湿度 78%。昨天在立法会见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答问大会的时候，就讲了有五项的立法建议来会做，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医生，就会是交修订的草案，来紧会建议给更多的合资格非本地培训医生是来香港的，在公营医疗机构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是免试获得一个本地注册的。而这一批医生就有几个条件，包括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认可的非本地医学院是毕业的，回到来香港之后要做一段时间，公营机构方面就说包括医管局、卫生署、港大、中大等等的。今次文件刚才都讲到了，即是没有说要再好像以往那要考一个的执业试的。你又怎么看呢？对于特首就说即是现在在医管局等等有一些欠缺医生人手的情况，对于医生的人手整个医疗系统有什么看法呢？都欢迎你打来1872311的。今次的建议是否可以解决到这些人手问题啊等等呢？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在电话旁边一起谈，有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仁。 早晨。 早晨，张宇仁。咁啊，想问一下啦，而家就有个建议，就话可以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嚟啦。咁啊，点睇特首呢一个嘅修例建议啊？ 呢、這个当然我哋系欢迎噶啦。 嗯， 其实自由党早喺即系十多年前都已经睇到医生嘅严重短缺，由2003年一路开始咧，嘅即系一路就冇问题嘅，但系去到。即係十年前，我哋睇到個醫生嘅短缺，咁我哋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一路有講。其實而家個醫生短缺咧，就係、是、正喺97過渡嘅時間啦。當年喺97年之前96年咧，其實我哋有大量嘅，你可以話大量啦，比而家嘅英聯邦畢業嘅醫生翻嚟係可以去從醫嘅。而是冇需要考試嘅，所以考試同埋唔考試呢個不是一個新鮮嘅事幹。咁咧就當時差唔多我哋一個本地科嘅醫生畢業生就有一個海外醫生。 嗯。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講緊每年有幾百個。 係。 咁但係不幸地咧就去咗97，咁就即係當時有啲有心嘅睇到嗰個問題嘅。醫生就提出話：喂，第日回歸咗中國啲醫生醫死人嘅喎，咁不如就唔好俾佢好似英聯邦咁過嚟啦。我哋要考個試啦。咁就所以制定咗一個考試。咁咧就你唔考呢個試咧就唔得。咁當然呢個試咧喺過去啲即係由即係有呢個試到2013-2014年嗰十幾年咧，嗰、那個畢業。即係可以考到呢個試嘅人咧，係十幾廿個 percent， 即係當然有三個試嘅，佢哋好似兩個筆試一個實習，咁就其實係比較偏低。當然我哋兩個醫學院咧就豁免咗要考試嘅。 嗯， 咁咧就佢讀完兩個醫學院咁就可以去做呢、這個實習，咁啊跟住做醫生。咁所以呢個問題就係、是。影響到因為突然之間我哋香港嘅醫生訓練出嚟嘅醫生，其實早十年八年講緊300個嘅添，兩個醫學院，咁後面就一路加，加到咧，其實喺2022年咧就已經係巅峰啦，就去到590個兩個醫院，咁就冇得再可以加咁滯啦，除非又要再起新嘅班房啊嘢啊咁去做，咁所以。即係2022年有590咧，即係通常大家數數手指計下咧，就去到10年8年咧，嗰班新入學嘅醫生咧，至可以真係出嚟去行醫去獨當一面，去即係幫手就算喺醫管局嚟講都好。咁所以整個問題就係香港而家嘅醫生係短缺到點咧？咁以新加坡為例咧，佢1000個市民希望有2.4個醫生。呢、這個都唔高噶啦，講到 OECD 嗰個就3.4嘅添。咁但而家我哋咧就大概1000人裏面咧就1.9個醫生。 其實我哋要追到新加坡嘅比例咧，我哋都欠缺呢個3420。 OK， 咁啊，即係你諗下，每年訓練幾百個，咁點追咧？咁同埋人口又老化。 嚇！但張宇仁，我想問咧，因為我見到有啲即係無論病人組織又好啦，啲公營醫生嘅組織都好啦，都覺得話即係執業試覺得都係起碼嘅一個最低標準咧，一個把關嚟嘅。因為見到而家如果冇呢個執業試咧，一啲嘅非本地醫生咧嚟到香港咧，喺一啲公營機構做完之後咧，話而家就話都係大概做五年啦。咁但係呢五年咧，唔一定係做啲臨床嘅工作嘅。可能是在大學教書啊等等，咁就質疑他哋的臨床經驗。如果咁樣就有一個嘅喺香港嘅即係長遠嘅執業資格，又係咪嗰個把關比較低嗰啲咧？ 嗱，好老實講咧，大家要睇試唔係代表所有嘢嘅。 嗯 ，OK。第一，以前係冇試嘅。第二咧，其實唔係淨係我哋而家講緊係咪要考試，其實英國、澳洲、新加坡。都有輸入醫生，都冇要人考試嘅。咁再要你睇一個試，其實考乜咧？咁點解咁難？即係過咧啲海外嚟嘅醫生，過去呢十幾年，個問題係咪海外啲醫生又唔識考試？係咪唔識考試就等於佢哋冇水準咧？咁你都要睇下個試，我都唔想批評，因為今日唔係講個試，但我想要大家要明白咧。過往我哋有唔需要考試，俾英聯邦嘅醫生入嚟香港，佢哋嘅醫學嘅水準，同埋甚至佢哋失誤嘅百分比同本地醫科出嚟嘅生係冇分別嘅。 嗯 ，OK， 相若嘅。你睇翻外國嗰30年，都係有一個同一個問題，就係有啲輸入醫生嘅，譬如新加坡咁啊。都唔係嗰個失誤或者個水準，亦都唔會低過佢自己訓練出嚟。所以大家唔好成日話：哎呀，有屎有屎有屎，有冇屎就唔掂。呢個係其實班醫生去誤導大家所以啲病人組織咧，我都提佢哋睇清楚。我好簡單噶，我已經其實公開講咗幾次。你叫阿蔡堅啊、梁家樓啊、陳佩賢考下呢個試俾我睇啊！咁如果佢哋考唔到呢個試，係咪等於佢哋冇資格喺香港執業咧？ 但如果冇呢個試咧，而家有個年期啦，即係喺公營機構做夠一個年期，而家就話初步建議係五年啊。你覺得夠唔夠咧？會唔會即係可能即係做咗呢段時間，好快呢一啲醫生都會去翻一啲私人市場嗰度做，變咗幫公營醫療嗰個壓力咧，就未必咁幫到手喎？會唔會啊？ 嗱，我條私人條例草案係寫五年嘅，其實呢個五年係我講，政府人嚟講，如果佢去做係做幾多年？我哋都。自由黨都諗咗一段時間，咩年份年數好呢？如果新加坡咧就兩三年嘅啫，我唔記得兩年定係三年。咁啊，我哋因為早幾年咧就將嗰個合約咧由一年嘅合約咧改咗三年。咁所以我哋傾過咧，大學就通常係四年。咁我哋就諗下嗱，如果大學好、衛生署好、醫管局好，佢知道呢個人。做完三年合約，譬如再做多兩年，佢已經可以出去私家執業嘅，佢就會好明白佢都要把關嘅。就係呢個人如果唔配合或者唔適合去做呢個香港嘅執業嘅醫生啦，佢可以終止個合約嘅，因為你唔滿意啊嘛，對佢嘅工作。咁喺醫管局做完三年嘅合約，唔好話我係。抵到要炒你，好啦，合約到期我唔請你。同樣兩間大學同埋衛生署都可以唔請。你正話講到話有啲人話佢嚟做教授我唔知佢臨床得唔得嘅喎咁。其實教授咧，我嘅理解因為我係中文大學個校董啦，佢都有兩成嘅時間咧係可以去俾佢做私家執業嘅。但係多數教授咧，佢都會。唔去用佢嘅時間去睇病人咧，佢除咗教書做科研嘅咧，嗰啲都會要去公立醫院，即係香港大學就去瑪麗醫院，中文大學就去呢個威爾斯，咁咧就去做佢要 要做同醫管局做嘢嘅。咁、尤其是有啲專科醫生咧，譬如係外科嘅咧，佢真係唔停得手嘅。咁所以嗰啲咧，你就唔會擔心話呀，啊冇人睇佢喎咁。佢日日都要，即係都唔得人用，佢都要揸住把刀要喐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工多藝熟停咗多兩個禮拜，呢啲都係會擔心自己嘅生疏咗。咁、所以其實係好多人睇住噶。 嗱，張宇， 醫管局做嘢喺大學做嘢都有人睇住。 嗱，今次話引入一啲即係非本地醫生，其中一要求啦，就係話非就係、話要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另一個就係話一啲認可嘅非本地醫學院畢業生。嗱，呢個咧就涉及咧一個嘅政府話會建議成立一個嘅委員會去決定啊，邊啲叫做認可嘅醫學院啦。呢、一個做法你點睇？會唔會即係一啲即係認可嘅醫學院嗰個質素上面，大家都會有一啲質疑啊等等咁啊？ 嗱，呢個咧就其實成個委員會裏邊咧，就我嘅理解咧，就係、有兩個醫學院，有醫專，有醫務委員會，咁亦都有衛生署署長，再加一啲非業界嘅人喺度組成去揀呢啲大學嘅。咁當然佢哋點揀揀幾多間點樣劃線呢、這個佢哋成個小組咧，就要去做決定。咁嗱，以新加坡為例咧，佢就由最早期幾十年前俾幾十間去到早幾年去到百幾間，咁而家佢醫生夠啦，咁佢又縮翻嗰個範圍嘅，即係呢個係有彈性。可加可減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視乎嗰個委員會，佢係會唔定時。我嘅理解就係會開會，可能兩年一次咁。啊，呢啲大學嘅點咧，咁又會唔會有啲新嘅大學啊？最近或者攞咗諾貝爾係好醒嘅，得嘅喎，可以叫佢嚟咧。咁同埋咧，我個私人條例草案都寫咗，但係我唔知政府採唔採納咧，就其實。你睇佢喺邊度執業？即係如果我唔識英國、唔識澳洲，但係如果你話喺美國嚟講咧，你喺得加州、喺得紐約啊、喺得 Cleveland 啊咁，你喺嗰度能夠即係做醫生嘅話，俾到註冊你嘅，特別是專科註冊啊。咁如果佢喺嗰啲醫院做開，係都可以係。有人俾個牌佢嘅話咧，我都覺得其實呢一啲係一個即係保證嚟嘅，啊佢可以都嚟得香港嘅。 即係你意思喺個名單以外，定係咩？都係一個名單。 喺嗰個大學名單，我覺得應該我就呢條例草案就兩條腿走路嘅。一個就講大學，因為有啲咧就係佢執業唔到啊嘛。而家我哋都希望俾埋，即係啱啱喺外國讀完大學。咁佢可以翻嚟香港嘅永久居民，或者永久居民嘅子女，咁佢咪繼續喺度做 intern， 可以然後就去一路喺度做咯。咁然後就喺香港學習，做完即係呢個。實習啦，咁佢咪喺香港註冊做醫生。 張宇仁，我見咧，因為有啲醫生就擔心話，呢、這個委員會認可嗰啲學院咧，會唔會都係一啲嚟自非英語教授嘅學院咧？會擔心有啲嘅語言問題。語言問題算唔算可以喺呢、這個即係揀呢一個認可學院嘅其中一個重要嘅考慮因素咧？又 呢個必然嘅啦。而家醫管局咧就請要識英文同廣東話添，所以我話你請嚟聽都請唔到人嘅咯，喺外國。因為唔係咁多俾你揀啊嘛。我其實英聯邦嘅時間好多都識英文啫。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兩文，唔好講話三語啊，兩文兩語啊，識英文識中文啊，咁係咪都是大一樣都夠咧？因為係咪我哋啲病人唔可以即係淨係唔識聽你英文嘅講，唔識嘅你咪揾個本地嘅醫生咯。如果佢識英文嘅。你咪可以揾個識英文嘅醫生同佢講，或者識普通話嘅醫生，你咪可以同佢講咁。但係即係多數而家大家都係老實講啦，唔係擔心佢唔識英文，唔係擔心佢係即係講其他嘅語言，就係、問題而家就係、個個都喺度講國內啲醫生係咪醫死人？這個、呢個咧就係即係根深蒂固不幸地就喺。廿幾年前 啲人一路係咁講，講到而家都仲係咁講啊。 嗯嗯，阿卓，我想好快問一問啦，而家即係公營醫療系統嘅工作咁忙啦，就算做咗呢一個嘅修例之後咧，係咪真係可以吸引到一啲非本地醫生嚟香港喺公營醫療機構做嘢咧？ 嗱，一定有吸引到嘅。其實我哋將嗰個一年變咗三年嘅合約， 嗯， 唔使做 internship， 淨係但係要考試，都其實一年多咗20-30個醫生， 嗯。 但是真是杯水車薪，因為你想想現在我們只有40%的醫生在公立醫院做，就是醫90%的香港人，即、就是差不多700,000人，只有幾千個醫生，其實那裡還差幾千個的，那所以都是不夠的。很老實說，問題你是比幾闊，個網撈幾多人。如果你說、啊、我只是好像公立醫院那樣，你不懂英文加廣東話，我就唔俾，我唔會請你翻嚟公立醫院做嘅。我覺得其實醫管局都要去諗清楚，因為係咪一定要兩文兩語至可以翻嚟公立醫院做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答你個問題都唔得嘅。但係起碼香港市民喺公立醫院得到的服務是會一定有改善的。 OK， 跟張宇仁談到這裡。張宇仁就是自由黨立法會議員來的，請多位前線的醫生，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也是醫委會的委員馬仲怡。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馬仲怡醫生，剛才都講到最新有這個修例，就說希望可以吸引多些非本地醫生來香港，你怎樣看這個修例建議？ 首先呢就我諗啊，甚至我都聽到啦，少少阿張議員嗰、那個誒，我個訪問都不得不回應一下。首先呢用英語咧嗰、那個溝通咧，並非咧即係話日常就同一啲外語嘅病人溝通，而係我哋成個喺嗰個醫療體系咧，我哋都係用文件啊，所以都係用英語啦。因為即係一啲病歷啊、一啲資料啊，甚至乎你要去即係讀閱讀一啲藥物嘅資料啊、文件啊，我哋全部都係英語。咁香港成個呢個醫療教育係英語嘅。咁國內嘅醫生其實講真，佢哋英語即係普通嘅會話英語都有時唔係咁差嘅。不過鑑於佢哋有時真係唔係即係接受英語嗰個醫療教育，咁所以我哋都發現，譬如有時候咧，即係我哋有一啲醫療嗰啲術語係即係溝通，佢都要啲時間咯。咁其實以往有考試，他們正在在考試的時候就去準備這一方面的東西，這樣就同埋張宇仁議員就說有醫生呢就解決到問題。我現在想跟你說，其實醫生現在都是即係嗰個問題都不是那麼嚴重，現在是各個醫院爭病床、爭病房，甚至乎爭護士啦、爭抽血員、爭運送的阿姐，甚至乎我爭睇門診的個房我都不夠。咁呢啲我又見到即係佢當咗咁多年嘅立法會議員去解決一下，咁或者我哋去翻呢個問題嗰度啦。我諗就其實講真啦，即係呢個修例啊，即係輸入海外醫生呢、這個，其實咁多年咧都一直咧喺不同方面咧有一啲條例嘅改進，包括譬如頭先我都講啦，我哋都喺嗰、那個limited registration 嗰度做咗一啲即係改善啦、啊，各樣嘢其實都已經多咗幾多醫生嚟嘅。但係你睇翻新多咗嚟嘅醫生咧，或者我個計劃咧去針對想請醫生咧，正正係我哋好適合我哋用嘅醫生。咁但係政府話乜嘢啊？政府話喂，我個計劃呢兩年嚟嘅人唔夠多喎，因為呢個其中嘅原因，我要再改我計劃，即係話咧人哋唔嚟，啱嘅人唔嚟，你點啊？我放棄我哋個水準，我再降落啲，咁邊個肯嚟就嚟啦。咁但係問題，我哋而家係咪去到呢個咁樣咁絕望嘅情況咧？咁又似乎唔係喎。 但係張宇仁頭先就講話，其實個考試雖然馬仲怡醫生就話揾啲啱嘅人嚟啦，但佢就話個考試本身就真係好難，根本係令到人哋唔係咁容易係嚟到香港去做嘅。這個是個考試的根本的問題嘛。 我想呢，首先我即係我唔知道阿張宇仁議員講，即係佢自己係咪參與過考試啦，或者佢嘅朋友參與過考試啦。咁嗱，我哋睇兩樣嘢啦。第一，我睇翻啲數據先。其實咧，基本上咧，考試嘅合格率你唔可以話好高，80-90%。咁講真咧，一個考試如果去到完全80-90%，咁呢個唔係考試啦，呢個太分啦。咁基本上咧，其實嗰個考試嘅比率咧係都係中間譬如4-5%到啦。咁但係咧，你再細翻唔同組別嘅考生咧，其實嗰個合格比率係好不一樣嘅。咁同埋咧，另外就係譬如話

話咧，今日咧就會去立法會咧介紹成個嘅立法框架，亦都會咧係邀請咧行會成員林正財啦，同埋李國章等等咧係向社會解説，希望可以爭取咧公私營嘅醫生支持。咁啊，繼續請阿馬仲儀醫生咧喺電話旁邊同我哋一齊傾啦。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醫委會委員馬仲儀，早晨。 系你好，主持人。 继续咧讲翻啦，头先你讲到个市嗰度啦，咁我都想问啦，因为今次其实嗰、那个最大个修订咧，嗰、那个关键就系过往咧系有一个嘅执业试嘅嚟到香港，即系如果你要系有个注册嘅话，咁而家咧就文件嗰度冇再提呢个考试啦。那个市系咪需要必要咧？如果真系注册喺香港行医嘅话，因为我见张宇仁头先讲话咧，以前系冇嘅，咁点解以前冇嘅时候，照可以系即系注册喺香港做医生嘅？ 咁以前因為一個歷史嘅因素啦，咁樣咧，1997年以前咧，英聯國邦國家畢業嘅醫生咧，佢係可以直接咧就已經係我哋認可咗我啲英聯邦國家嘅醫學院，咁就直接可以有香港嘅註冊資格嘅。咁喺1997年嘅時候啦，咁樣就鑑於嗰個政治嘅環境啦，嚇咁樣嘅轉變咧，咁樣就其實。講真都係因為政治原因，亦都要尋求一視同仁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除咗兩間本地醫學院畢業嘅學生可以，因為就唔需要再額外嘅執業試以外咧，其他即係地方畢業嘅醫生咧，佢都需要一個執業試咧，先可以取得我哋嗰個完全嘅執業資格嘅。咁近幾年有好多不同種類嘅有限度註冊嘅方案啦，咁亦都令到咧，其實即係海外畢業嘅醫生咧，佢都可以咧透過唔需要考試咧，不過喺一個特定嘅場所度咧就工作咯。 嗯。咁但係醫生質素過往都可以係應該維持到啦，而家冇咗個市係咪都應該可以咧？因為佢其實都仲有啲規矩嘅，即係譬如就話頭先講話非本地認可嘅醫學院嗰度畢業啦，咁亦都喺當地咧攞咗註冊資格或者係專科資格啦，嚟到香港亦都喺啲公營機構嗰度咧係做一段時間嘅，講緊可能係5年到攞咗專科資格之後，咁先至可以正式註冊，都好似要做一段時間喎。呢個算唔算係一個把關咧？又？ 首先講一樣嘢啦，咁以往咧，我哋嗰個即係認可咧，主力都係一啲英聯邦嘅國家啦。咁首先，大家嗰個醫學教育嘅語言係一致嘅，已經不存在呢個語言嘅問題啦。咁第二咧，就係大家嗰個醫學教育嗰個模式都好相似啊，即係因為香港嗰個醫學教育咧，都係即係。採用呢個英式嘅制度嘅，咁大家對大家嘅水平啊、工作嘅模式啊、語言都好有信心。咁但係你都知道啦，1997年之後或者而家喺今日大家都明白啦，即係我哋都唔可以，即係如果我坦白好坦白講一句啦，如果我話好，你再用即係俾翻啲醫生或者你列表呢100间大學嘅醫生。我要求你全部都是英語教學的醫學院啊！你由世界排名頭100间咁樣啦，我相信政府個都唔係希望個表係咁啦，亦都應該冇可能實現啦。咁啲裝中裡面咧，好大可能咧都係咧會即係包括一啲即係唔係英語授教醫學院啦，或者我哋都唔係佢哋成個即係醫學教育同我哋都好唔相似嘅。咁至於你話即係嗰個水平同埋5年即係嗰個喺公立公營機構服務係咪就可以睇到水平咧？嗱首先一樣嘢，大家睇翻清楚咧，喺公營機構咧，包括除咗醫管局之外咧，包括衛生署，包括大學。咁我唔係歧視任何其他地方工作嘅同事，不過咧，我知就好多時都未必係一個臨床或者接觸病人嘅工作。咁醫管局你喺5年呢個戰場，咁你做足5年或者10年啊，我都知道佢嗰個功力都唔會太差。咁但係譬如話你係一個內科醫生，你喺我個內科部門做足5年10年，我梗係知道你內科冇乜問題啦。但係我個工作裡面，我睇唔到你其他兒科啊、婦科一啲基本嘅知識，我真係完全冇機會睇到，因為喺醫院裡面嘅工作係非常之專門咁分好噶嘛。咁樣，但係如果你攞咗個全面執業，你去出面街嗰度執業嘅時候，你嗰個診所咁就所有病人都會入嚟揾你噶咯喎。咁我覺得你又好難話要求醫管局嘅。即係或者甚至乎，即係呢啲同事嘅上司可以做到呢方面嘅監察咯。 頭先講到名單嗰度咧，即係你都提到嗰個語言問題啦。其實你係咪對於內地嘅醫生有啲即係擔心啊，或者排斥咁咧？我聽落好似。 嗱，我諗個問題就係我對其實講真，我對任何地方的醫生咧，我都係一致同意，即係因為只係你嚟到我哋香港工作，即係當然啦，我都係好希望你本身有嘅長處咧，我都好希望吸納咁樣嘅。 嗯。 但係奈何咧，就係話以香港而家呢個咁繁忙嘅工作環境咧，真係好對唔住啦！你嚟到咧，即係你都要對我哋而家個環境真係非常之有適應嘅能力。咁語言真係其中一個，我唔好講內地醫生喎。你聽日你喺法國嘅專家過嚟我度，我又唔識法文，如果佢又唔識啲英文，咁大家都係冇得溝通嘅啫，係咪？ 嗯，嗱，講到如果係用一個嘅認可醫學院嘅名單咧，呢個做法你自己頭先都講咗少少啦。但我見到咧，新加坡其實都有類似嘅做法㗎，應該係咪都同香港一樣啊？使唔使真係要去到咁擔心個名單嗰個問題咧？ 嗱，講真嗰句新加坡呢個做法咧，佢由來已久嘅。咁如果你去即係睇翻清楚少少咧，第一咧，當年新加坡咧佢自己得一間醫學院，咁佢哋培訓嘅醫生真係好唔夠，咁佢哋當然係必要有咁嘅做法啦。 嗯。 第二咧，新加坡咧其實你睇翻佢近年咧，因為佢已經有第二間醫學院啦，佢個名單咧已經逐步縮細，亦都剔除咗咧有一部分甚至乎國內嘅醫學院佢都剔除咗。 嗯。 咁再加上咧，其實即係喺新加坡咧，其實係好講咧，一個醫生咧，就算你喺個名單以內咧，究竟咧就喺個別嘅醫療機構有冇係可以聘請佢？咁樣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喺新加坡朋友講咧，個別嘅醫療機構咧，佢睇聘請呢啲醫生嘅時候咧，都有幾大嘅自由度。唔同即係好似而家啦，基本上都係壓落嚟，即係你要請多啲啦。咁醫管局都好似要盡請咁樣。咁即係究竟即係嗰個即係醫療機構有幾多自由度咧？醫管局有幾多自由度咧？我都唔係太清楚。咁樣最重要咧，其實我哋會講，即係新加坡佢係一個即係少數獨立嘅國家，佢考慮即係呢啲問題嘅時候會比較簡單啦。咁喺香港個政治環境之下，可能考慮呢個問題就會比較複雜好多咯。 嗯，另外咧，我見到特首都話咧，即係決心好大啊，唔會跪低咁樣嘅喎。你點睇啊？即係支唔支持到，即係會唔會可能得到你嘅支持咧？你作為醫委會嘅委員，會唔會嚟緊會同佢傾咁？ 第一，我相信特首佢唔係應該咁講，我哋而家唔係咩打仗，我覺得又唔存在咩唔跪低嘅，其實都係商討啫。而且其實有冇商討嘅空間，我都唔係太清楚，因為喺立法局都只係一方面嘅聲音啦，都唔會有其他聲音啦。咁我諗暫時我冇聽到喺醫委會開始有呢方面嘅討論咯。咁佢喺琴日即係公布呢樣嘢之前，咁我作為一個委員都冇喺醫委會嘅場合或者其他場合聽到佢有任何嘅解說啊，或者落尋求我哋嘅意見咯。 嗯，但整體啦，如果真係呢個修例係通過啦，你覺得對於成個醫療人手個改善，唔解決曬問題啦，係咪都起碼會改善到啲咧？起碼帶咗一個新嘅渠道，令到多啲人手入嚟啊嘛，係咪？ 我自己咧就會覺得即係如果聽，即係好似阿張宇仁議員所講，你尋求係數字咧，咁樣咧即係應該香港嘅醫生嘅數目都應該會多啲嘅。咁但係呢啲醫生擺咗去邊度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我相信對私營嘅嗰個市場咧，個醫生嘅數目係會多咗嘅，因為你第日又唔需要佢哋考試啦。若干年之後佢又全面執業咯，咁梗係即係出咗去私教度啦。 都若干年嘅，但係都鎖咗一段時間嘅喺公營啦。 講真啦，都冇人講過幾多年嘅時間係咪？咁咁你話去個私營市場嗰度咧，咁講真個數目多咗，可能咧就住一啲收費啊各樣嘢都會有一啲衝擊嘅。咁但係我諗可能咧市民求醫嘅模式咧，佢自己都要有一啲轉變啦。以往你譬如話我變咗去兩間大學啊，或者依個執業市嘅畢業生，咁你有個相對嚟都大約明白佢嘅水準係啲。咁以後咧，你又要睇嘅嘢就可能有啲唔同嘅喎。咁又要睇下咧，佢自己係邊間大學畢業啦。咁樣又要睇埋咧，佢嚟香港咧，佢喺公營機構嗰幾年喺咩公營機構工作啦？佢嗰個工作嘅崗位咧，應該會有啲咩經驗啊，各樣嘢。咁市民以後咧，只係喺即係。求醫嘅時候就要留意多啲資料咯。 好啊，唔該曬馬仲儀醫生。馬仲儀醫生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亦都係醫委會嘅委員嚟噶。咁啊，頭先都講到多醫生嘅睇法啦。咁啊，亦都有啲支持即係引入啊非本地醫生嘅人士嘅一啲嘅意見啊。再請多位嘅嘉賓，咁啊喺病人嗰度講下喎就係、是、病人政策連線發言人，亦都係醫委會委員嚟嘅，有林志由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游，讲下即系病人组织或者病人的角度点睇今次呢个修例建议啊？ 咁嗱，因为琴日特首去即系公布呢件事情咧，都系即系比较突然啦。咁所以都未有足够时间去咨询下我哋即系组织各个组织之间嗰个睇法。不过呢个讲法其实都讲咗好耐，都讲咗好多年，即系关于点样做。咁即系唔同嘅人士啦、组织啊、政党啦，都讲佢哋嗰啲方法。咁大體上咧都係即係同琴日所講嘅嘢都冇咩大分別。咁只不過就係即係如果佢哋係即係當然啦，我哋本身係明白嗰、那個即係醫管局唔夠醫生嗰個問題。咁所以引入海醫生咧，都似乎係一個可行嘅做法。咁事實上而家都做緊嘅，即係喺嗰個有限度註冊嘅情況之下咧，醫管局係聘請一啲即係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嚟香港做，咁但係咧就其實個數目係好細嘅，即係佢不嬲請一直請，而醫委會我哋咧都佢請親我哋都一定批嘅，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其實有幾多個去嘅執業資格醫生喺醫管局做咧？咁其實得三十個左右。即係如果你話你因為呢個咁樣嘅修例咧，令到似乎係即係有啲吸引力咧，其實我都唔即係大信心，即、就、係、是、你會請多幾多個翻嚟，特別就話佢第一個比較辣嘅條件就係即係本地永久居民。咁呢個咧其實就已經限制咗咧佢嗰個嘅引入嘅數量嘅。咁我唔知道究竟喺香港嚟講有幾多個即係市民咧，就係喺香港讀完書或者外國讀完書跟住去入醫學院。跟住咧，做完醫生就仲肯翻嚟香港去喺香港嗰個熱廚房工作。嗱，唔好忘記咧，即係琴日去特首講嗰個嘅事情咧，其實佢就話要喺公營機構嗰度工作五年嘅時間啦。咁啊，呢個講法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針對醫管局即係公立醫院嘅話咧，我係絕對同意嘅，係亦都支持嘅。只不過就話。即係睇翻啲文件啦，原來佢話都嗰啲公營機構係包括咗兩間大學醫學院啦，同埋衛生署咧。咁呢啲我有保留啦，因為佢哋個工作啦，並非係臨床工作啦。咁啊，唔需要面對病人，但係佢做夠五年，又冇呢個臨床經驗，又反而你俾個執業資格佢出去開即係診所喎咁樣。咁呢樣嘢係咪對市民係好咧？同埋佢根本係咪解決咗醫管局嘅醫生不足嘅問題咧？咁呢個我覺得就係有個質疑喺呢度啦。 張宇仁頭先提到咧，話大學嗰度咧都有啲教授都唔係就係教嘅，佢哋有啲臨床嘅手術要做嘅，可能都即係譬如喺瑪麗醫院啊等等咁。咁其實可能都有啲臨床經驗喎。 係啊，我都曾經有手術係俾一啲即係非本地資格嘅醫生去做，都有嘅，但係佢哋限於嗰個嘅合約咧，佢哋唔可以工作嘅嗰個嘅即係臨床工作咧係多過十分一嗰個時間，咁所以本身係局限咗佢哋嗰個嘅即係臨床嘅經驗啦，咁呢度都係所以喺兩年前咧，即係我哋商討海外一啲專業資格嘅醫生啦嚟香港執業嘅時候咧，通過考試之後豁免嗰個實習期，咁我都即係曾經提出啲議案咧，就即係要規定咧，佢哋喺嗰個嘅教學嗰度咧，係需要有一啲嘅臨床工作經驗喺入邊。咁但係咧就即係當然啦，即係冇通過到啦。但係去到而家呢刻啦，咁啊似乎特首提出，我諗立法會都必定通過，即係都唔需要諮詢業界或者其他嘅持份者。咁所以喺嗰、那個，但係我好強烈即係要求就係話，如果你既然話針對醫管局即係醫生不足嘅情況，第一你呢個咁樣嘅事情就應該係針對醫管局啦，你應該嗰啲工作經驗應該全部擺曬喺嗰五年擺曬醫管局喺公立醫院嗰度做啦，因為我哋係知道嗰度係一個流水嘅桶嚟噶嘛，嗰度你指唔到，咁你就唯有即係將所有嘅海外醫生咧擺曬係落呢個桶嗰度去救亡啊嘛。 但應該唔係淨係醫管局嘅，應該衛生署嗰啲都爭人手啊，係咪？ 嗱，衛生署咧就24小時嘅都爭嘅啦，即係佢請啲工咧就第一佢請嘅人數係多啦，兼且咧嗰啲工作咧就不嬲都唔係太多人有咁興趣嘅，因為人工低同埋咧就即係工作上冇咩挑戰性嘅，咁所以就請亦都係請唔到嘅。咁當然啦，而家嚟講咧。即係實際喺衛生署請到海外醫生嘅數量咧，亦都係好低嘅，即係講緊6個。即係數埋曬都係6個。你就算放寬咗呢個咁樣計劃，你引入多幾多人擺喺衛生署，佢肯去嗰度做咧， 這個都好成疑問。同埋又係你喺衛生署嗰做，你又冇臨床工作經驗，做嗰啲嘢都不外乎咧處理藥物啊嗰啲咁樣嘅，即係一啲根本唔係臨床工作嘅話咧、你俾咗做五年，跟住你又俾個牌佢出去。即係開診所，跟住佢又原來對上五年咧冇見過病人嘅，咁啊有啲本末倒置。 咁但係整體，譬如而家今次咧，雖然都話辣啦，喺即係要永久性居民呢個身份啦，但係其中一個即係重點就係放寬咗個考試嗰度，冇需要再搞啦嘛。這個都唔會吸引多啲人嚟翻嚟香港做咩？ 這個就 即係如果吸引咗，就可能令到成個人手都有啲改善啦，係嘛？ 咁呢個固然就係即係最重要嘅地方啦。但係喺現有嘅制度嚟講咧，任何海外嘅醫生，只要有人肯請咧，都可以唔需要嗰個嘅執業資格嚟香港做嘅，做五年十年咧都冇問題嘅，都有我哋批嗰啲嘅印度註冊咧，嗰啲醫生做咗十幾廿年噶啦，都我哋都一定會批嘅。只不過就係佢想唔想攞嗰個執業資格咁解啫嘛。但係個問題本末倒置，你俾個執業資格佢梗係。攞住個資格出去開診所噶啦，或者去即係私家醫院嗰度做噶啦。咁但係即係變咗佢就會走咯。嗱，我哋歡迎佢嚟嘅。其實即係任何醫生咧，佢即係符合一啲嘅專業水平咧。我哋係想去永久喺度公立醫院嗰度做嘅。呢個唔需要考試嗰個問題嘅。只不過就係你考試話又俾佢走咧，咁呢個即係唔使考試你都俾佢走咧，咁就好似幫唔到忙。同埋剛才馬醫生講過咧，即係新加坡嘅制度咧，其實呢個多多少少即係參考新加坡嘅制度咧。其實新加坡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哋啲市民咧，多數係講英文嘅，所以佢哋如果有海外資格嗰啲嘅醫生咧，即係不管係咪即係新加坡咧，佢大部分嚟到都係講英文，亦都係即係喺呢個世界上咧醫學嘅訓練咧，好多都係即係講緊係英文嘅，咁所以嗰啲海外醫生去到新加坡執業咧，即使佢喺邊度訓練都好啦，即係尼泊爾啊或者孟加拉咧，佢哋講英文都唔係一個好大問題。 同阿林志豪傾到呢度，林志豪咧就係病人政策連線發言人，亦都係醫委會嘅委員咯。咁啊，見到咧醫管局前行政總裁黃譚志桓都打上嚟一齊傾，早晨。早晨，黄谭志焕，早晨， 你好， 系咪对于个寻日个特首讲个修例建议有啲睇法啊？ 系啊，因为我听到几位讲者有啲可能系误解咗，因为我个背景第一就系我系玛丽医院前行政总监啦，我亦系香港大学教授啦，咁所以变咗我知道佢哋嗰啲我哋搞考试第一样嘢系佢哋有啲即系误解嘅，就系即系意思话咧，其实我哋喺嗰个即系成个咩度咧，即系话考呢啲有咧，我哋係喺一天內有好多題目，由佢有一年醫學一年班考試嗰啲內容，一路去到佢所有啲專科，冚唪都要考曬。咁如果我哋係請一啲即係有經驗、有即係專科嘅人咧，你叫佢在咁短時間內要温曬呢啲書嚟考試咧，其實係困難嘅。所以點解即係話我哋考嗰啲唔係等於佢哋需要用嗰啲嘢？好多嗰啲嘢係，譬如講緊啲咁嘅基因啊，乜乜啲東西咧，根本上我哋臨床係唔需要用，咁所以變咗個試咧係唔啱嘅，咁所以因此個試就係一個即係好難嘅即係一個關卡係唔需要嘅。但另外一樣，正話阿林先生講嗰度咧，即係話我哋阿馬醫生都有講嘅，係一個好大嘅錯誤啊！佢就話衛生署啊、香港大學啊嗰啲冇臨床係錯嘅，衛生署有好多臨床嘅職位嘅。咁你變咗，你睇下你做邊一樣啫嘛。咁第二，香港大學或者中文大學都好，我哋所有啲教授都係做臨床研究、臨床教學嘅，所以變咗我哋請翻嚟嗰啲人係對我哋香港嘅醫生、我哋香港嗰啲即係學生，全部都係有一個貢獻，就係臨床嘅。所以呢啲人唔係普通嘅醫生嚟，即係話咧，佢哋基本上就係可以對我哋香港成個醫療制度所有啲即係教學啊各方面咧，係同埋臨床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變咗呢啲咧，就變咗佢哋有啲誤解啦。咁就而係最重要就係話咧，即係如果我哋講翻即係話即係語言問題咁。咁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啦，我哋九七年前係冚唪唥已經聯邦所有乜嘢人，即係外國人，但係有英文教，我哋冚唪唥都唔使考試入到嚟嘅。點解過咗九七忽然間發現呢啲人係咪唔得咧？係冇道理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回翻去九七就好。 之前就已經搞掂啦。即係話你唔使講啦，新加坡做咗好耐啦，百幾間大學，咁你唔使講名添啦。咁但係仲加多樣嘢，新加坡加咗就係有埋美國添。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講醫學。美國是即係真係首屈一指噶嘛？咁如果我哋英美加澳洲呢啲冚唪啲大學嘅人，我哋可以收嘅話咧，基本上係講英文，所以即係阿馬醫生講嗰啲完全冇關係嘅，淨係呢啲我哋就已經係可以揾到啲好嘅人。最重要咧就是我哋其實而家我哋欠缺咧係啲專科嘅人才。咁如果啲專科人才，如果你要佢翻嚟，又要考翻曬佢即係讀醫科一年班讀嗰啲東西，同埋而家啲嘢冚唪唥新嘅，完全唔識嘅，要重新讀過嘅話，咁我係一個喺美國嘅教授，我會唔會翻嚟幫你去考呢啲試咧？我梗係唔會啦。 但從考試嘅內容嗰個入手得唔得咧？簡單啲。 唔得嘅，因為基本上個考試已經係做咗咁樣樣嘅。呢、這個考試就係即係將我哋喺醫學院裏邊六年嗰啲考試，將佢束埋曬。一天內上下晝同埋考曬咁樣咧，咁變咗基本上係冇意思。咁同埋你最重要就係話，我哋請翻翻嚟，佢應該係眼科嘅。咁佢就淨係做眼噶嘛，佢翻嚟永遠都係做眼噶。同埋我哋仲有一樣嘢要講埋話，我哋嗰個即係專科嗰個資格啊嘛。如果我哋揀埋佢哋係有喺外國嘅專科資格。根本上佢翻嚟唔會走去睇街症。 O、okay, K， 時間差唔多啦，同阿黃探支援傾到呢度，多謝你打上嚟啊！ 申請人必須要係香港永久居民，喺認可非本地醫學院畢業，同埋獲得醫生註冊或者係專科註冊。咁日後就需要喺一段時間之內喺香港公營醫院執業，不能直接私人執業。預料在本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醫生註冊條例草案。身兼醫委會委員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說，今次的做法即是跳過本地的考試，只要當地認可就可以申請來香港，憂慮質素參差。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就質疑新建議免去外地醫生再考香港執業考試的要求，最終會影響本地的醫療水平。成報報導。 《蘋果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今日就會討論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事。立法會文件顯示，政府將會成立委員會，委員會會制定認可醫學院名單，向食衛局長作出建議。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亦都設立認可海外院校醫學院名單，有關醫科畢業生符合資格之後，可以免試在新加坡執業。當地2019年大學認可名單去到大約100間，當中內地院校更加減半，去到只剩低4間。有熟悉醫學教育的本港醫學院教授相信政府會參考新加坡模式，以國際排名作為制定名單基礎。當中有部分內地大學醫學院在國際排名靠前，有機會納入名單。《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港區國安法實施七個月，教育局昨日發放指引，要求學校管理配合法例。咁國安教育亦都將會滲入各個科目。教育局嘅指引係建議學校，如果學生喺校內叫口號、拉人鏈等等，要立即勸止同埋提醒。如果有需要或者懷疑涉及違法行為，可以諮詢警區嘅警民關係主任。如果遇到嚴重或者緊急情況，請即報警，並且將涉嫌違法行為、人物和詳情做記錄，有需要的時候就要將相關資料交給警方跟進。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昨晚再度突襲封兩區，包括油麻地和旺角，其中油麻地再成重災區，包括碧街、東安街、廣東道和登打士街，部分地方被納入受限區域。翻查資料，油麻地受限區內有個別樓宇，今次已經是第二度被封。有商户指已經做了三次檢測。有區議員就質疑政府反覆封區的準則是乜嘢，認為連日的突襲行動勞民傷財。《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進度加快，多國的疫苗供應緊張。英國展開全球首個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混合注射試驗，先後為志願者接種輝瑞公司研發的疫苗和阿斯利康研發的疫苗，以評估人體產生的免疫反應，期望借此可以增加疫苗配給彈性。但是專家就認為，由於兩款的疫苗產生的免疫方式不同，混合接種存在令疫苗失效的風險。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 在疫情下，很多基层开工不足，收入下降，但是未符合申请在职家庭津贴资格。政府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出特别援助措施，将职津计划非单亲住户的基本工时要求由现在的每个月最低144小时大幅减半去到每个月72小时，同时放宽短期食物援助计划食物银行的资产限额和职津计划资产上限看齐，两项措施暂定为期一年，今年6月1日开始。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港医生短缺的问题一向都严重，特首林郑月娥昨日提出将会修例，让更多合资格的海外医生来香港执业，触碰医学界的既得利益。社评说，在立法的时候制定具体机制，务求有效缓解长期医生不足的深层次问题，带来真正的改善，同时亦都能够兼顾到业界的疑虑，保持医疗服务水平和士气。经济日报社评。 成報社論說，特首林鄭月娥昨日預告將會立法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社論認為，只要是人才，無論來自哪一度都應該重用，但對於免試執業的做法甚表憂慮，因為考核是客觀標準，日後誰來監管質素呢？社論又說，引入更多醫生不代表可以解決公營醫院的服務，因為香港是不夠公立醫院，不夠醫療設備，林鄭月娥缺乏提供一個改革藍圖。成報的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教育局昨日就著國安教育提供詳細的學校行政和教育指引，界定了不同的持份者責任，課程既是涵蓋不同年齡層，亦都涵蓋不同科目，學校不會無所適從。社評說，辦學團體、學校管理者、教師、學生、家長和社會各界要合力將國安教育找實找好。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就指，推廣國安教育知識體大，學校扮演非常重要角色。過去特區政府推行教育改革，國際學校和其他提供非本地課程的私立中學和幼稚園有所謂豁免權。社評認為，國安教育沒有學校可以置身事外，國際學校亦都有責任協助學生正確和客觀地理解國家安全概念，建立起守法精神。大公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红磡嘅老龙坑街去翻畅行道方向，即系去翻世界殡仪馆方向啦，近住温思劳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老龙坑街近住温思劳街一带咧就挤塞。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如心广场对出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奇德尊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啦，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就车多，另外补充返将军澳隧道，而家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是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马料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坊。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2月5日，政府将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 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通告，提供国家安全教育框架。 新增19宗本地确诊，10宗源头不明。而 油麻地旺角受限区域今早完成行动。 拜登发表外交演说，指中国是最主要对手，符合美国利益下可以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翻返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咗好多嘅教育议题啊。寻日，不过今日咧见到咧，即系仲有啲新闻，就系寻日咧教育局咧又发放关于一啲指引啊。咁啊，有关咧学校维护国家安全嘅行政及教育指引，咁有一啲嘅处理唔同情况嘅手法啦，例如话啲啊学生学校啦叫口号啊、拉人链等等咧，咁啊学校咧就要立即咧系劝止同埋提醒。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要咨询咧警区警民关系主任啦，紧急同埋严重情况就要报警嘅。咁另外咧都有香港国安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即系有啲嘅内容啊，亦都提到唔同程度嘅学生咧要认识国家安全嘅唔同嘅嘢啦。咁啊，另外寻日咧都讲到通识科改革啦，咁仲有呢个有关于复课嘅一啲新安排，讲到咧就话全校嘅教职员咧系咪做每14日咧做一个嘅检测嘅话咧，就可以全校咧系面授课系复翻半日嘅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啊。咁啊，请嚟嘉宾喺电话旁边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早晨 局长。咁啊，头先都讲到国安嗰个嘅教育课程框架，咁啊见到咧好多内容方面咧，譬如唔同年级啊，高小就话要认识国家版图啦，明白国土安全重要，学鸦片战争等等。咁啊见到初小方面咧，除咗要认识国家嘅象征嗰啲国旗、国徽啊，唱国歌，仲要咧认识国安法系乜嘢，话要讲埋啊，认识埋四项国安法嘅罪名。喺初小要咁细识呢一样嘢咧，呢个系咪都需要啊？ 我想其实你睇返我哋成个課程架构呢都係喺八个范畴啦，因为你国安都有好多，譬如国家安全概念啊，而家成个立法嗰个背景啊，或者同宪法基本法嘅关系啊，以至于个架构上面啊，即係都有好多个涉猎。如果你详细睇，我哋有八个范畴，同埋八个范畴你会见到每一个范畴我哋分开唔同阶段嘅。个目标就係希望唔同阶段由浅入深，即係你会见到啊，可能細個嘅時候，我哋就要知道，譬如舉個例子啦，喺第一個範疇，我哋講緊話要認識國家嘅象徵、國旗、國徽咁，等等嘅嘢。咁一路一路深入去嘅時候，咁佢到去到高小，可能識嘅嘢又要多啲；高中、初中嘅時候要識，再深入一啲。個目標都係咁樣。以至於你正話講話，譬如要知道嗰四個罪行，我哋其實都係講緊啊，佢都知道有呢樣嘢，有四個名咁。有好多時喺小學學嘅時候，都未必係好需要好深入，係知道有呢樣嘢，同埋知道係啲個名係乜嘢，其實好多時候已經足夠噶啦。我哋唔需要去了解裏邊係乜嘢嚇。 即係內容上係唔使知嘅。 我諗係睇，因為咧，即係教育嗰樣嘢就係我哋係因材施教啦。即係你同一個年紀嘅小朋友，有啲可能會深入理解多啲，有啲可能係少啲。但係我哋喺個要求上邊就係話，佢哋起碼要知道國家安全法，我哋針對邊幾種犯罪嘅活動，其實已經足夠。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學生好叻嘅，或者佢有興趣嘅，佢想知道多啲乜嘢叫做顛覆國家啊咁。咁可能個老師可以講多少少，咁但係喺個初小階段，我哋個要求真係唔係話要深入到去好深入去理解，呢、這個亦都係同佢年齡嗰個程度唔係好相配啦。 見到咧喺教育局嘅指引咧，有一啲嘅學校具體嘅措施嘅文件咧，講到即係就住校園環境啊、學生活動咧，有啲明確嘅指示啦，包括咧就係話即係譬如一啲學生嘅行為都有關事嘅，即係譬如學生帶一啲有政治信息嘅衣飾啊、拉人鏈啊、貼一啲有政治信息嘅標語等等嘅行為咧，都係要提醒佢哋可能違反國安法啦，嚴重嘅話咧，可能要交俾警方去處理。呢個係點樣㗎？其實 嗱，其實我哋講緊個指引，主要就係話有香港國安法啦。咁喺個全個社會，其實每個人我哋都有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啦。咁喺個學校裏邊，亦都特別係提到學校裏邊，我哋更加要做多啲功夫去培育我哋嘅學生，令佢哋明白。嗰、那個國家安全究竟係一件咩嘅事？咁喺學校裏面當然亦都有好多活動啦。咁所以我哋好具體咁話咗俾學校聽，俾咗個指引學校，無論喺嗰個行政架構啊，或者喺啲人事上面嘅安排啊，或者培訓裏面咧，都需要整體去做一啲嘅功夫。 咁我哋亦都舉咗一啲例子，就正如你剛才所講啦，譬如有陣時學校要面對嘅問題，譬如見到有啲學生帶咗一啲飾物啊，或者有啲可能有啲政治信息嘅飾物啊等等。咁我哋不嬲都係講噶啦，我哋唔希望一啲政治宣傳嘅活動係入到學校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講翻啊，如果你見到呢啲嘢，咁當然要制止佢啦，因為呢個可能引起好多朋輩之間大家唔同意見啊，亦都喺學校裏邊唔適合。至於點樣處理咧，當然係要教導佢。即係譬如點解喺呢啲地方你唔適合做啊？或者嗰個政治口號嘅信息，或者佢背後嘅理嘅講緊嗰啲嘢，究竟係點樣啊？等等。至於需唔需要，會唔會違法，就當然睇佢裏面講嘅嘢係乜嘢啦。譬如如果裏面講啲係譬如好簡單一啲好明確知道係港獨嘅嘢，或者佢可能裏面係鼓吹啲人去危害國家安全，咁當然呢啲係唔得啦，呢啲亦都可能牽涉到一啲違法嘅行為啦。咁所以我哋就話，如果有可能係牽涉到違法嘅行為，有需要嘅話，其實可以聯絡警方嗰邊，揾警民關係主任啦，或者學校聯絡主任去了解一下先。咁啊，唔係一定要即刻需要報警嘅，因為呢啲都要同嗰啲即係相關執法機構大家傾一傾先啦，睇下件事究竟係點啦。咁最重要嘅，如果你睇翻咧，喺每一個裏邊咧，我哋都係話要盡快通知家長，用家校合作嘅模式去處理學生嘅問題。呢、這個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都希望教好個學生，我哋唔係話要即係捉咗個學生，我哋希望教好個學生。咁所以呢個家校合作其實都好重要。 咁即係頭先你講，譬如拉人鏈啊，貼一啲有政治信息嘅標語啊，係咪都係要報警或者要聯絡一啲即係諮詢翻即係警民關係嗰邊？ 唔係，我諗學校可以睇得到嘅。嗱，譬如我哋講緊喺學校裏邊嗌一啲政治口號。或者喺學校裏面做一啲政治宣傳活動，呢啲當然係唔得啦。咁學校應該制止佢，唔應該做呢樣嘢。但係至於你需要做啲咩，要睇個內容同埋佢嘅模式，同埋佢係咪即係貪得意做啊，定係佢有一啲目的咧？我諗學校係要深入了解咗，然後先去諗一諗下一步嘅行動應該係點咯。但係我哋講緊嘅就係，如果有陣時佢都唔係好知呢啲係咪違法啦，或者係咪咩咧，佢係可以去揾警民關係主任或者學校聯絡主任去傾一傾嘅。 但學校嗰個判斷又準唔準咧？佢哋未必有呢個知識嘅喎。如果學校 唔知，我哋咪話佢可以去揾學校聯絡主任去傾下咯。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報案或者一個咩問題，而係學校以往其實學校聯絡主任啊、警民關係主任啊嗰啲同學校都係一個合作夥伴嚟嘅。就住學校好多人時面對嘅問題，都可以提供一啲法律嘅意見，唔係一啲法律嘅意見，而係一啲可能係牽涉到警方執法或者違法嘅上面嘅一啲嘅意見。咁所以呢個喺國家安全嘅事件裏面，呢個都可以發揮一定嘅作用。 如果學校即係真係佢判斷唔到啊，佢直情唔知道係可能涉及，咁佢就唔存在我揾警民關係啊，或者學校聯絡即係警方嗰一方面啦。咁呢個係咪跌咗落去個學校個責任嗰度咧？ 我諗學校裏面有好多老師啦，亦都有校長啦，咁大家可以一齊去討論。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而家提供嘅指引咧，其中有一樣嘢我哋亦都要求學校去做嘅，就係話佢都要安排啲老師或者啲教職員去了解國家安全法嘅，即係話自己都應該對呢個法律有啲了解，唔係話就咁去做嘅，因為了解國家安全法亦都係每一個人嘅責任啦。我哋亦都會提供一啲培訓嘅，咁所以喺當然。即係呢個都需要一個過程啦。咁但係我哋經過一啲嘅培訓，大家多啲嘅去了解咧，其實某程度上應該可以做到一個決定。當然，如果佢哋遇到有唔清楚嘅時候，或者唔係好明白嘅時候，我哋咪提議佢去揾警民關係主任。當然，佢亦都可以揾我哋嘅同事一齊去傾。咁所以呢個係可以做得到嘅。 明，因為我就話，譬如學校根本可能唔覺得係同呢個國家安全有關係嘅，唔覺得呢個行為。咁但係可能局方或者有關當局覺得係有關係嘅，咁就變咗係咪個學校有一啲嘅責任要承擔？ 我諗學校係有責任，唔好俾有危害國家安全嘅活動喺學校裏面發生。呢個係一定有呢個責任喺度。你講緊嘅到時，你話嗰個責任究竟係咪佢需要負，或者邊個人需要負？當然到時要睇證據或者睇情況啦。譬如佢已經接受咗好多嘅培訓，我哋亦都知道佢接受咗好多培訓，點解佢都會有一個睇法，覺得呢個唔係呢？咁呢個亦都需要大家再深入去了解，所以好難去講話今日去講話有咩責任問題。但係有一個基本嘅責任就係話學校係有一個責任防止有一啲 危害到國家安全的活動或者推廣的活動在學校裏面發生。 另外我見到有啲教育團體都話啦，即係應該以教育原則為先嘅喎，咁嘅情況就提一個報警啦。頭先亦都阿局長都提到，可能係未必報警嘅，係聯絡一啲即係警方相關同學校聯絡翻嘅單位。但係咪都唔係以一個教育原則為先咧？如果咁就， 如果你詳細睇咧，我哋全部都係以教育為先嘅。我哋裏邊講都係話制止咗佢先，大家要聽，令佢理解，勸咗佢，令佢明白。長遠我哋喺個課程裏面嘅改動，或者一啲即係點題或者教學重點，都係幫佢了解認識。我哋成個國家安全法都係防範制止同懲處嘅防範行先嘅，即係話我哋都係希望透過教育去做呢樣嘢嘅。咁我哋只不過喺裏面講到，如果真係遇到一啲緊急嘅情況，或者遇到一啲好嚴重嘅情況，咁係學校或者處理唔到嘅，或者係牽涉到一啲好嚴重違法嘅，咁啊的而且確係有責任要去報警。 另外都想問下局長另一方面啊，講下通識科改革啦。見到尋日局長都有出嚟見傳媒講咗少少嘅。今次個課程有一啲改動，我見到有啲團體就話係咪個新課程比較偏重於即係國家正面嘅資訊咧？咁呢個點睇啊？ 我諗如果你即係希望大家都有時間詳細去睇一睇我哋成個新課程裏面嗰個框架啦，即係課程框架啦。其實我哋主要分咗三部分，即係對香港嘅了解、對國家嘅了解，以至於對世界嘅了解。咁當然你喺對香港了解，我哋講緊好多係制度上面嘅嘢啦。即係我哋可能講緊一國兩制嘅由來啊、歷史啊、今日，因為呢個對我哋香港成個憲制地位都好重要，制度上面嘅嘢、憲法啦、基本法啦等等嘅嘢，以至都去到國家咧，我哋集中講緊係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嘅發展，因為未來香港嘅發展離唔開國家嘅發展。咁所以我哋需要理解，即係國家喺呢方面，即係喺無論喺經濟啊、國際地位啊、科技啊等等上面嘅發展，將來去幫我哋學生去找一個機遇，咁所以呢啲我哋都係為咗準備我哋嘅學生，以至於喺世界裏面點樣去睇一啲世界議題啊、香港嘅位置啊、國家嘅位置啊，點樣去分析一啲大數，即係譬如而家最新科技發展雲端嘅科技啊、大數據呢啲都有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幾平衡嘅科目。咁冇乜話，即係你如果睇翻咧，全部都係目標都係希望準備我哋嘅學生將來可以喺個社會裏面能夠利用到嗰個香港嘅獨特優勢咧，係利用國家嘅發展咧，而係去揾到自己將來可以發揮嘅地方。 我都有詳細睇過個內容嘅。我見到尋日亦都有人問咧，話課程改完之後咧，點解社會參與呢部分咧係冇咗嘅咧？因為其實就講緊咧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呢、這個喺舊單元咧今日香港入邊嘅呢個就主要係探討話即係香港居民如何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咁呢個咧喺新嘅改革入邊咧就好似係冇咗喎，呢個亦都涉及即係譬如人權啊、民主啊等等，點解呢一部分特別冇咗嘅？ 我諗呢個係一個喺呢個係課程發展議會同埋考評局大家商討出嚟嘅一個即係專業上邊嘅決定啦。咁但係我相信喺香港嚟講，透過我哋成個課程裏邊有其他學習經歷啦，亦都喺其他科目裏面咧，其實都會接觸到、探討到香港而家面對嘅議題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又唔係一個話一個缺乏，但係因為喺嗰個課程裏面大家都見到我哋都做咗一個決定，係要喺個課程裏面作刪減。其實今次你睇，我哋唔係淨係講一科嘅，我哋講緊四科，四科做一啲整合咧，其實都係希望製造空間咧，係令到個學生喺成個學習裏面咧係能夠。多啲空間照顧佢個學習差異，有啲可能鍾意讀多科，有啲鍾意讀深入啲，有啲可能係做其他嘢。咁所以當要做一啲整合嘅時候，當由一個舊課程轉化作為一個新課程嘅時候，內容當然係有啲多咗，有啲少咗，有啲刪減或者有啲增加。咁你會見到我哋新，無論如我哋而家新嘅課程都係配合緊個學生未來嘅發展。咁所以我好難就住針對話啊，點解你特別多咗呢一個 okay, 少咗呢一個咁。 另外見到咧，我見到高中通識教育科咧，終極改委員會嗰度咧，見到委員會主席啦，阿劉志鵬咧接受訪問嗰陣咧，就講到話，如果學界係支持改名做國民教育科嘅話咧，咁可能都要順應民意，覺得某程度上咧呢個都係國民教育嚟嘅，會唔會可能新嘅通識科嚟緊改名都會變國民教育科啊？ 我諗呢個係我哋做緊一個問卷調查啦，睇下啲校長點嘅意見咯。即係我諗我哋都好開放嘅喺呢方面。如果即係正如啊劉主席講，佢話如果大部分嘅校長都覺得應該咁叫，我哋都可以考慮。 局方贊唔贊同啊？但係 個名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可以俾多啲空間，大家睇翻個課程，然後覺得點樣係最好嘅，咪就係咁樣咯。至於你問呢個係咪一個國民教育科嘅時候，我尋日其實已經講咗啦。喺我哋成個中小學課程裏面，其實培養個學生個國民身份認同、認識國家、對國家有情感咧，這個一路都係我哋課程宗旨。舊嘅通識科亦都有呢個宗旨，咁所以喺今日嘅課程裏面有一部分係提同國民教育有關呢個絕對正常。咁但係呢一科亦都唔係淨係講國民教育，裏面亦都有其他好多世界性嘅議題。咁呢啲我哋都覺得睇下大家覺得最後個名點樣表達係最好咯。 OK， 咁啊，劉志鵬都係話，即係如果嗰個學界嘅諮詢結果認為係叫國民教育科咧，咁可能都要順應民意咁樣嘅。頭先另外都講到另一方面啦，就係係咪復課咧？咁就係話提出一個條件，就話全校教職員咧係咪可以做一個定期嘅病毒檢測啦？咁啊，見到呢一個講咗出嚟之後咧，好多嘅校長咧都擔心話對佢哋造成一個壓力喎。你哋點睇啊，局長？ 首先好多人都話我哋提出咗一個條件，我冇提出過一個條件。我哋一路講就係話喺農曆假期之後有最多三分一嘅學生可以翻到學校去做面授課堂。我哋會再睇個疫情嘅進展，如果個疫情一路改善，即係個疫情一路受控，我哋唔排除將來會開放更多，容許更多嘅學生翻去，甚至到全面翻半日課。咁但係喺呢個講完之後，我哋的而且確過去曾經為老師做過一次嘅自願檢測，有一部分嘅學校呢係可以做到全面嘅檢測，亦都有一啲學校嚟同我哋講佢可以做到恆常嘅檢測添。咁佢話喺呢啲情況之下，係咪可以俾佢哋多少少彈性去開放多啲嘅學生返嚟？我哋諮詢過衛生專家嘅意見之後呢，我哋覺得係可以咁做。咁所以我哋就提供咗一個選擇又好，一個多一個途徑又好咧。如果學校自己做到呢樣嘢嚟同我哋講，咁我哋考慮咗整體情況之後咧，我哋可能會容許佢咁做。其實就係咁樣嘅嘢，我哋從來冇話將來一定要驗咗先可以全面翻。我哋都冇要求學校一定而家要去咁做。 但客觀上，如果其他學校老師做可以復得翻課，但係有啲學校又復唔翻課，對個老師係咪都有壓力咧？ 但是如果調轉嚟睇，如果客觀上有啲學校真係做到，而真係可以應該係俾佢傳翻，我哋係咪因為擔心其他嘅嘢而即係攞走咗嗰部分學生可以早啲翻學嘅一個權利咧？呢、這個亦都係值得大家去諗下。我哋總之，我哋一路以嚟同校長都係講，我哋冇要求佢，亦都冇要求學生去，冇要求老師去咁做。 OK， 嗱，唔該曬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啊，同佢傾到呢度啊，講咗幾個唔同嘅議題啦。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上海街文华阁受限区域以及油麻地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先后在朝早大约六点和七点完成。其中文华阁有超过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发现确诊，但是有3名密切接触者被送往检疫中心。至于油麻地指明受限区域，有大约2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一宗初步确诊。政府建议立法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仁支持有关做法，认为有助舒缓公营医疗系统医生人手不足。他说现时每千名市民只有 1.9 名医生，比例比新加坡低，由指英国、澳洲等输入海外医生都不需要考执业试。而本港回归之前，英联邦医生来港亦都无需考执业试。认为执业试并非衡量医生质素的唯一指标。张宇仁又认为，政府审批合资格医院的委员会可以按本港医生数量而调整合资格医院名单的数量。

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九龙区咧，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停驶嘅大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而新界咧，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嗰段咧，有少少挤塞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大河道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啊，去九龙方向，而家仲系繁忙嘅，慢车嘅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啦。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咧，科学园段咧，亦都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1年2月5日，政府将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 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通告，提供国家安全教育框架。 新增19宗本地确诊，10宗源头不明。油麻地旺角受限区域今早完成行动。 拜登发表外交演说，指中国是最主要对手，符合美国利益下可以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电台嗰度嘅，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港台就喺呢度咧，同大家主持住千禧年代嘅。头先咧就讲到咧，即系有关于非本地医生啦，咁啊政府就话咧会交一个嘅修例草案啊嚟紧，咁就系引入一个非本地医生，咁就话咧有一啲条件嘅，佢哋喺一啲认可嘅非本地医学院毕业啦，攞到当地嘅注册啦，咁啊嚟到香港之后咧，亦都系要喺公营嘅机构嗰度咧做5年等等嘅。咁头先亦都讲到一啲嘅教育议题，包括通识科改革啦，同埋有关于国安教育有一啲嘅指引系出咗嘅。你又点睇咧？继续打嚟1872311啦。电话旁边有江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吓。咁咧，其实咧，我就系英国训练嘅医生嚟嘅。咁其实咧，想讲一讲翻咧，喺英国咧，喺脱欧之前咧，都咧有一段长时间咧系丧失咗咧考核欧盟过嘅医生过嚟英国执业嘅能力啦。咁数据咧，亦都其实明显咧就 show 咗出嚟咧系。大量嘅非本地訓練嘅醫生咧，個水平比較參差咧，就比較容易咧接受紀律聆訊啊，甚至被除牌嘅。咁咧，其實咧就即係呢樣嘢都反映咗咧，其實咧醫務委員會咧其實係有個好重要需要把關嘅能力咧，去確保咧醫生嘅水平嘅。咁啊，同埋另一樣嘢咧，我都想講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有一個 list 上面嘅醫生咧，就可以免試翻嚟嘅執業嘅話咧，其實唔係對。某啲學生或者某啲醫生其實好唔公平嘅，咁即係譬如我自己嘅父母比較富裕咧，有能力將我送去頂級嘅大學咧，就等於咧，如果我從此就有條容易行嘅路咧，其實我亦都覺得係對其他即係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唔同背景嘅或者考生咧，呢件事咧都係唔係一個好公平嘅選擇嚟嘅。 明白，江先生，你嗰、那個睇、法，你覺得即係譬如有啲地方咧，而家就話有個委員會去檢視嚟自嗰啲嘅邊啲地方嘅學院咧，會列入一個名單度噶嘛？係咪可以吸納多啲意見咧？即係除咗話佢哋而家自己啲成員去揾之外，係咪有啲渠道可以俾你哋發表意見會好啲咧？ 即係有佢有即係指定咗啲咩成員有份參與啦，但係其實咧。去到最後咧，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客觀嘅標準咧？其實好多時咧，各界咧都中意用新加坡呢個佢個情況咧，根據佢嗰個做法。咁但係咧，其實咧，新加坡咧喺指定醫學院裏邊咧，都相對比較我唔可以話隨意，但係冇個好明顯透明嘅準則嘅。譬如咧，淨係喺英國嘅醫學院方面咧，當年咧，因為我自己翻嚟香港，初初都翻嚟香港之前咧，都想去新加坡做一段時間咧。咁就其實都參考過佢哋咧接受嘅醫學院咧，其實英國嘅醫學院咧，佢哋亦都唔係間間去接受可以直接免試嘅嗰度執業。咁咧如果我冇記錯咧，當年咧華威大學咧比較出名嘅英國大學咧反而咧都唔接受喺嗰、那個佢哋個名單裏邊。咁就是、所以個準則喺邊度咧？點樣去決定咧？其實咧就。系咪可以做到透明啊、公開同埋公平咧？呢樣嘢係好困難嘅，因為醫學呢樣嘢都即係冇唔係用一個分數去決定一間醫學院嘅質素。 好啊，唔該曬，江先生講到佢自己都係一位即係海外醫生嚟嘅，有啲嘅睇法對於呢個最新嘅修例建議。另外，其實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喺立法會出席答問會嗰陣咧，講咗咧有唔同嘅一啲嘅修例建議啦。其中一個咧就關於係加強舊樓樓宇嘅消防安全。咁佢就話啦，即係接納咗一啲議員嘅建議咧，會考慮修例咧就俾消防處咧同埋屋宇署一啲權力啊，為一啲冇能力符合條例要求嘅舊樓業主咧做消防安全改善工。之后就收回一些费用。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在电话旁边谈，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 是，早晨。 早晨，谢伟全，怎么看现在这个修例的方向建议，就是帮一些没能力符合条例的业主做了个工程先，消防改善工程做了先，之后先收回钱。 我想这个应该是正确的方向去做的，因为其实你如果看呢，有香港有不少的楼宇呢，佢係老化，但係咧業主咧或者租客嗰方面咧根本係冇能力。咁能力方面咧係財力同埋嗰個對科有關呢啲咁嘅好技術嘅，佢又根本係唔識嘅。咁另外有啲人唔想做嘅，即係包括有啲違規違建嗰啲業主啦，尤其是出名嗰啲劏房啊、三毛大廈裏面啊咁。咁呢啲其實咧，即係你出咩嘢令咧，最終咧佢哋都唔會做嘅。咁而家咧嚟講，喺個建築物條例咧，授權屋宇署咧，就係如果以樓宇安全為由咧，就佢可以代業主啊維修佢大廈嘅公用地方，然後咧同業主咧追翻個款項。但係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咧就冇同類機制嘅。咁啊呢方面咧就佢哋賦予有咁權力咧，其實係可以用嚟做。咁當然而家政府咧其實咧。亦都有啲資助嘅，有最近即係話政府有55億咧，就係、是、幫嗰啲有啲大廈即係符合個條例嘅時候咧，符合條件咧就幫佢哋嘅，咁就可以申請嘅。咁但係佢根本唔識啊嘛，佢根本冇個組織能力，咁你啲錢幫佢都冇用嘅喎、哦。咁所以其實政府主動啲同佢做，因為安全咧消防嚟講係人命攸關。咁唔好理由等㗎嘛，你睇呢個情況，即係民政事務總署搞嗰個三毛大廈成立嗰個業主嘅組織呢，搞咗10幾年，嗰、那個成績大家有目共睹㗎啦，即係根本係冇辦法做到㗎。 頭先你話啲業主都未必識啦，咁如果喺啲頭先講到一啲三毛大廈，根本佢哋都冇一啲嘅法團去做嘅話，到時如果做完咗工程，係咪真係有還錢嘅能力呢？又 嗱，我覺得係咁樣。第一就係、是、如果佢哋合乎政府資助嗰啲資格嘅時候咧，政府應該係主動，即、就、係、是、做完之後咧，佢可以有呢方面嘅資助咧，就扣翻啲錢。咁另外咧，如果佢真係冇還款能力咧，其實就好簡單，即、就、係、是、好似其他嚟講咧，係佢就喺嗰個地契嗰度住咗，即係話佢欠政府一啲錢。咁呢啲向來都有做嘅。咁到將來咧，佢真係譬如話出售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扣翻，咁因為物業有價嘛，咁出售嘅時候肯定咧就係、是、可以扣得到，同時咧 你個大廈個設施包括安全方面咧係做得好啊，賣都賣得好啲啦。 嗯，但整體而家呢一類嘅消防工程咧，要做有幾緊急咧？可唔可以唔做工程住，或加啲物資，即係譬如滅火筒啊嗰一類先提升咗先咧？呢個有。 啊！呢度又即係相當啱嘅。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成日都批評政府咧，就有個要求，即係消防要達到乜嘢嚇，你設施達到乜嘢，你一係100分，一係零分，你達唔到咧，就符合唔到佢個出嗰、那個嗰、那個要求嗰、那個消防改善嗰、那個命令喎。咁中間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咧？譬如話你梗係完美，梗係最好啦。但係有好過冇啊。咁所以喺方面咧，亦都希望可以有個彈性，學你話齋。我做唔到個水缸，我唔可以加啲呢個消防嘅設施啊、滅火筒啊等等，咁其實都頂得一陣啊嘛。有咩事故，咁走得即係你俾半個鐘佢走到就走到噶啦嘛，係嘛？咁你俾兩個鐘佢，梗係最好啦，係嘛？即係可以即係防止嗰個火嘅蔓延咧，做得越長越好啦。 係、 有好過冇嘛。 頭先你講到水缸咧，我見有啲專家都講話，其實喺舊樓咧，裝水缸本身係唔係咁容易嘅。即係如果你話要喺一個即係消防工程改善方面，個水缸佢又負荷唔到啦，裝唔到喺上面啦，喺啲舊樓嗰度，咁實際嗰個效用有幾大咧？會唔會即係裝住其他嘢先啊？消防喉轆啊，裝住警鐘先啊？咁定係點咧？ 未必完全理想，但係你頭先講裝咗嗰啲咧，起碼都係可以幫到咧有事故嘅時候咧，啲人可以知道，同埋咧可以爭取一啲時間逃離現場啊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做得嘅就可以做，就唔係一定話完全符合，因為有啲客觀環境頭先講啦，佢根本成嗰個結構佢唔可以令佢有呢個水缸嚇負荷嘅。咁另外就可能個水缸亦都冇地方擺。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最緊要係做得幾多，增加嗰個消防，防止火警或者有火警嘅時候咧，可以係令到有關人士咧可以有時間逃離現場咯。 但譬如實際上咧，即係頭先講到水缸嘅問題，又要改善一啲消防嘅設施，係咪都要喺其他法例上鬆一鬆綁先可以喺啲舊樓度裝到水缸？呢啲關唔關事㗎？ 我覺得應該要考慮埋呢方面咧，即係好似有啲以前舊樓咧，嗰啲樓梯咧係比較窄嘅。咁你冇理由叫擴闊，擴闊唔到嘛，除非你拆咗佢啫。咁你面對現實啊嘛，實事求是，做唔到嘅有冇其他所謂替代方案？可能唔係攞到滿分，但係起碼譬如話我攞到合格60分都好過，即係零分啊嘛。 OK， 同阿謝偉全傾到呢度啦。謝偉全就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2020年讓世界大跌眼鏡，疫情令到個人權利最大化嘅美國社會失控，混亂而懷疑被操控嘅美國大選，更加似係美國衰落嘅喪鐘。美國點解會衰落？好難有標準答案。不過67年前嘅《保守主義的精神》呢本書咧，俾出嘅答案獨特簡潔。佢話美國衰敗嘅背後，始終貫穿住一條清晰嘅主線，嗰、那個就係美國嘅立國根基。保守主義精神正變得越發脆弱，作為繁榮根基嘅活水源頭，正喺度枯竭。 回顾美国历史，唔难发现保守主义精神兴，则美国走向繁荣；保守主义精神亡，则美国走向衰落。最初嘅美国系由一群清教徒建立嘅，佢哋独特嘅精神结构，清教徒保守主义精神，奠定咗美国秩序最稳固嘅根基。二战纳粹德国嘅罪行被揭露，好多人会质疑。当自称上帝子民嘅犹太人惨遭杀戮嘅时候，上帝竟然不施而援手，咁样嘅上帝仲值得信仰咩？哲学家话：如果上帝唔给予任何好处，好似生存、财富、地位，就唔信仰上帝啦。咁佢信仰嘅唔系上帝，而系好处。如果因为佢有好处先至信仰，咁样佢实际上系被外在物质所决定嘅。如果他无条件地相信上帝，那就意味着他不再被任何物质条件所约束， 咁样佢嘅精神灵魂系自由嘅。呢种唔受物质约束、信仰支撑嘅自由灵魂就系超验。呢种保守主义嘅基础就系喺自律下渴求更加多嘅个人自由。自律嘅意思系出于对上帝嘅敬畏。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要警惕人性之恶，必须有所节制。 先知书店的文章认为，在人类的技术进步似乎摧毁了一切价值的时代，这个保守主义精神虽然节节败退，在今日反而更加彰显它的价值。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千禧年代。在疫情之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啊。咁而家咧，针对开工不足啦，咁见到政府咧，寻日就话会推出一个有时限嘅特别援助措施。咁就话咧，将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咧，非单亲住户嗰方面嘅基本工时要求咧会降低。其实而家咧呢个职津咧都会分系三级噶啦，已经系有基本津贴啦、中额嘅津贴啦，一个系高额津贴。咁而家最简单讲咧，就系基本津贴嗰度咧，而家要最少每个月咧系翻144。四个钟头至到168个钟头以下咧，这个就攞到最基本嘅津贴1000蚊。咁而家就话啦，将个门槛降低啲，去到每个月咧72小时咧，就已经可以拎到呢、这个1000蚊嘅津贴噶啦。听下电话旁边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措施点睇先。有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组织干事李大成，早晨。 早晨 李大成，而家降低咗嗰个工时上面嘅要求，有关于职津，因为过往职津都几需要呢个工时要求嘅门槛嘅。对于一啲开工不足嘅人士嚟讲，帮到几多啊？你讲？ 其实降低工时呢样嘢咧，就住间接叫低津啊，呢个职津啦。由低津一开始就已经系讲紧，即系呢个计划本身系有一个问题，即系要咁高工时，仲要咁即系仲要低薪，咁就其实变相帮紧系。真係僱主首次津貼緊僱主呢啲嘅，係啦。咁我諗講咁多年，今次即係喺疫症底下，佢先至肯去做叫做一年嘅放鬆。咁我哋都覺得係叫好過冇啦，係啦。咁我但係其實另外一個我哋都係好擔心嘅，就是、其實72小時對於而家喺疫症底下嚟講，可能真係我哋見裏邊有啲即係一個月開兩三日工，三四日係啦。咁等等或者甚至完全冇開工，失業一班失業嘅人士都幾多下。咁即係究竟72小時係咪都得咧？咁與其佢咁特事特辦又唔肯做失業救濟金，即係點解唔全面放鬆放寬咗個工時佢咧？ 嗯， 係啦，即係我真係問一句係啦。咁同埋記住呢件事，呢個咧係佢將好多兒童嘅津貼啊等等嗰啲嘢咧，都擺埋落去話係呢個得用呢個職津去解決嘅，係啦。即係個阿爸阿媽攞唔到唔夠工時，就連累埋個小朋友嘅呢樣嘢。 嗯嗯。 系啦，咁喺个疫症底下，即系成日翻唔到学啦，使费又大咗啦，上网啊，其他嗰啲嘢，系啦，咁我觉得呢啲真系，我希望真系局长佢即系趁仲未推出，既然佢啲措施都话要调改电脑都六月咯，咁会更加改低啲，甚至改到完全冇工时咧，你预期都系一年啊嘛。 嗯，但叫得叫， 我谂即系我谂佢攞啲数据数字都系攞翻半年之前，咁其实呢半年里边个疫症已经系。真係令到好多打工仔女個飯碗係更加差更加差，係啦，咁我恐防佢做出啲嘢出嚟，都唔係話幫唔到人嘅，我幫到少啲少少咁樣咯。但係如果佢想有啲大幅度嘅幫助，我覺得佢真係要即係要更加降低啲係佢追得到咯呢樣嘢。 但係叫即係在職加職津啦，即係佢都要係即係想啲人係做嘢，跟住先有呢個嘅津貼噶嘛。咁係咪即係主要係針對開工不足多啲咧？如果佢話真係一啲失業人士，會唔會令到佢哋可能都做住一啲散工？先符合住个工时要求先，咁都可能帮到啲，系咪？ 咪一系咁，你就政府大量真系招聘呢个嘅散工咯，或者兼职工咯，系啊。咁跟住佢哋再攞埋呢个咁样嚟去帮补落去，系啦。咁但系大家要谂下，即系佢有咁长嘅工时，有最低工资工，佢一定有咁长嘅收入，佢仲可以再攞个全额嘅。但系呢个计划系好得意，你少啲工时，佢又攞少啲。即係，但係你少啲工時，你人工啊少咗，即係你個成家庭入息能夠可使嘅錢又少咗，跟住佢又俾咗你更加少咁樣。咁而家現實係出邊係冇工喎。 嗯， 即係除非你話政府帶頭大量請一啲兼職，咁跟住另外即係砌夠個72個鐘。 嗯， 甚至可能就本身散工啊，再加上佢臨上去再幫一啲，咁就真係幫到手咯。 係 啦，咁但係而家 真係見72個鐘，我哋都有啲擔心，究竟佢哋有冇咧？ 係，明 係啊，好質疑呢個問題都係。 今次剛才都講到話三級噶嘛，呢一個嘅職津咁啊，基本津貼咧同埋中額津貼咧嗰兩級咧就降低咗工時嘅門檻嘅。高額津貼咧即係1400蚊嗰個全額津貼咧就冇降低到，仍然係要每個月192個鐘頭或者以上嘅。呢、這個你哋有冇啲咩睇法？要做到192個鐘頭或者以上攞1400蚊喺呢個時候，會唔會都比較冇咁容易咁啊？ 即係我諗有一啲工種。就可能疫情底下不是太大影響，可能個超市場、個餐員咁樣，保安係啦，依類未必受太大影響。咁但係好明顯有啲餐飲業啦、旅遊啦，係啦等等依啲，就或者零售依啲咧，就非常之大，或者建築依啲非常大影響咯。係啦，咁佢依然有一部分嘅人，佢冇影響係攞到個全額係唔出奇噶。係啊，咁但係事實見到就係有可能會有。大量嘅人或者一部分嘅人本身過去冇降低工時，又變咗佢外判啦，或者甚至攞唔到啦，係啦。咁跟住而實在就大量失業或者極度開工不足嘅人，係佢繼續咁樣去 keep 住個工時係幫唔到啲咩忙啊。係咁，佢係即係覺得即係佢都成由咁多年啦，咁我仲要鼓勵就業咁樣，我完全明白鼓勵就業係好啊，但係而家依個時勢唔係鼓勵唔鼓勵就業嘅問題，我依個時勢冇業嘅問題啊嘛。 今次咧，佢呢一個嘅措施嘅出現咧，其實佢亦都取消咗另一個嘅，就係一個個人單位嘅交通津貼喎。呢個你點睇啊？呢個本身多唔多人受惠啊？影唔影響得多咧？又 呢個其實有一定，不過其實我覺得呢個我都幾失望嘅，係啦。即係你去做啲寬免措施，咁你就一年。跟住一啲真係同時間，你又將一樣嘢就永久去取消咗佢， 係啊？係咪重疊啊？兩邊嗰啲人本身都比較 有少部分係重疊嘅， 嗯， 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個數字上面都佢講出嚟，有啲係冇咗，有啲係冇攞積津啊嘛，事實， 嗯， 係啦。咁你真係對嗰啲人就唔公平咯。但你講出嚟就講到係連埋個受惠措施一齊出咁樣， 嗯。 即係有啲瞞天過海咁樣咯，其實有啲即係啲揾笨，即係啲即係講得好啲，係啦，啲幫到街坊嘅嘢就一年 ，OK， 就完啦，係啦，跟住就完啦，跟住啲即係再另外一個又幫到另外啲街坊嘅嘢，就要永久取消咗佢咁樣，即係另外一個佢咪冇錢到要左蓋冚右蓋定係點樣？我覺得又唔係啦，而家即係依個其實即係將又好點樣成一個好細嘅一筆數嚟嘅啫嘛。系啦，咁我覺得點解或者嗰啲交通津貼呢啲好細嘅一筆數，點解都要咁樣去做呢？ 最後我想問咧，就係見到疫情之下啦，短期食物援助嗰啲嘅服務會唔會都比較需求多？我見到話佢哋呢一個計劃嘅資產限額咧，都係即係放寬咗，這個幫到幾多 啊？冇意思嘅，你如果有幾十萬，會攞你嗰幾個月食物嘅好少好噶。系啊，即系，我觉得又我又唔会话完全冇人咯。但系而家真正系真系搞唔掂嗰班人，系连嘅资产都冇乜。 明 嗰班食物银行，咁不如你就即系延长佢个攞食物时间，或者除咗食物之外，人基本上衣食住行，譬如医咁样，可能而家唔系医物啦，而家医疗嘅医啦。或者你会有个医疗津贴，或者一啲医疗嘅物品支援咧。 OK， 系啦，等等嗰啲，系啦，咁我觉得 好差唔多啦，李亚成，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啊。